欢心中雨点，清新仿似你的脸，常怀念。喜欢看下雨天，喜欢跟你再相见，重拾未了缘，爱意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界。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，总不减半点。如爱甜你声线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灵魂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。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，偶然相遇，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。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断烟，留下记忆般嘅线索。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， 当日朝头早回到 office， 由见到台面的面貌开始，听第一个电话，我就会变咗另外一个人。几烦的事我都可以唔使再諗，因为做完晒嘢嘅满足感就是感情问题的特效止痛药。当然药力一过，那份痛又会慢慢开始。 哎，早晨阿姐。 早晨。 喂，嗱，帮我上上海试验好冇？ 南京路商场嗰个 project？ 是啊，本来上完上海呢我就要过台湾㗎喇。但台湾个客呢要飞美国，所以打个电话嚟要我提早倾啊。唉，咁上海嗰度嗱要你去一转啊。 咁啊， 嗱，你啲嘢俾 Ivy 做得啦。嗱，不过搵阿 Ray 睇实，唔系佢再错多次呢，唉，我晕啊。 咁你想我几时去呢？ BB 话最快听日晏昼有机啊。嗱，你得啊上昼去啦。喂，做咩？有事唔去得啊？ 唔系，我谂紧啫。 嗱，你可以早一日走嘅呢，我叫 BB 打个电话叫佢哋就你啦。 好啊。 阿志琴晚竟然冇嚟到食饭，妈咪打完电话俾佢，知道佢唔嚟嗰阵，佢望住我，好似系觉得系我令到佢唔嚟咁。真系估唔到，翻到嚟唔使一个月，我同佢嘅感觉会跌到落谷底。呢啲情况我哋以前唔系未试过，但系经历咗咁多，原来我哋都仲系困喺原来嘅地方，我真系无话可说。同埋最重要嘅系，我觉得以前我哋答应过对方嘅嘢，原来可以咁唔真实嘅。 喂，邱生，唔好意思啊，做开嘢要你哋等添啊。 冇咁讲，喂，其实你唔使理我哋噶，我带啲同事嚟睇下个商场咁啊。 喂，咁多位好，咁多位好，我嘅卡片啊，多谢噶，多谢噶，系。 多谢晒你只卡片啊。 唔好客气，唔好客气。咦喂，阿邱生啊， 系， 系唔系要做香薰生意，所以请晒啲靓女做嘢啊？ 哈哈，真系啊，你真系，你饮我啲香薰啊，你包咁香嘅，你真系啊，好嘢好嘢。 哎呀，真识讲嘢，邱生你亲力亲为，前日嚟过，今日又嚟啊，真系啊，好嘢。 做嘢啊嘛，你话过今日开始做 summer sale promotion 系咪？ 系啊， 系咁啊点啊？ 咁啊梗系啦，咁你要睇 下啦， 系啊，我啲设计推广啊，你一睇就知啦。我哋个摩咧好抌本嘅，因为而家香港行街好讲气氛噶嘛，同你哋美国嗰边咧睇齐噶。 系啊系啊，啲 design 咧真系好靓好深啊吓。 你系经纪咩啊？你系 鱼 啊？鱼 系 哦，经纪鱼啊？你哋 contract 边间公司做噶？ R&B 啊嘛，几间摩都系佢哋做噶啦。 R&B 咪阿哲嗰间 系咯。 系啊。 当我望住商场悬空吊住粉色薄纱嘅装置，我即刻感觉成个空间都充满咗阿哲。虽然冇人讲过系阿哲嘅手笔。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，由识佢嗰日开始，凡系佢嘅意念、气息，我都会感觉到。望住重重叠叠嘅薄纱，我忍住唔俾自己喊，因为爱佢爱到咁嘅地步，我真系唔知点算好。 点啊 ，Ivy， 系咪有问题啊？系你讲出嚟嘅？ 唔系啊， 我其实去三日啫，就算平日我喺度啊，你都系要同阿 Ray 合作噶啦。 我知系自己问题多啲，但阿 Ray 系 experience， 但系我唔系好 buy 佢 idea， 所以定有拗撬啊。何况佢一定睇衰我做唔到嘢噶啦。 做嘢啫，又唔系做人世，行出 office 啊就冇嘢噶啦。 你系咪净系中意做嘢噶咋？ 点解咁问？ 好彩你系做 creative 啫。唔系咧，我一定以为你系机械人啊！乜嘢都系从工作出发， 乜落真系咁弊， 咁都系一种 charm 嚟嘅。 多谢。 我讲嘢好直接噶， 我会当系成绩表咁。多谢你吸只白兔上嚟， 仲边有位啊？都俾你个女朋友吸满晒啦！我出去做嘢先啊。 最初老板请 Ivy 嘅时候，我睇到佢嘅设计完全系冇方角，好多乱嘅线条，望落去已经系俾人觉得设计嗰个人系唔安静，就连个心都好似会跳舞咁。呢一种女人天生系令男人心动。我转住台上面嘅铅笔，慢慢谂翻阿雪对我又系一种咩嘅感觉。 张凳坐得舒唔舒服啊？ 我都冇机会坐，成日都要行嚟行去。 哦，咁我咪应该订张轮椅俾你。 系咪即系打跛脚唔使休啊？ 做咩嘢啊？冇晒心机咁嘅？ 唔系啊。 寻日你同阿洛鞋嚟酒店揾我咧，我都估系有啲嘢噶啦。系咪因为礼拜六嗰日咧做嘢太晏，搞到阿赵等你啊？ 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啦。 咁你又唔使搞到咁复杂喎，真系。 我以前做嘢都试过赶到陪唔到佢噶啦，但系佢都会嚟睇我噶。 咁嗰日佢都有啊。 但系已经唔系咁愿意咯。 其实我都冇同你讲，嗰日我谂我做错咗啲嘢啊。 咩事啊？ 佢冇讲咩？ 讲咩？ 唉。唉，我讲啦，嗰日咧，我去咗收 fax 啊，咁唔知阿哲嚟咗，咁我打电话过去揾你啊嘛，谂住，咁点知系佢接，咁我唔知啊嘛， 我咪同佢玩咯。咁我以为嗰个你，咁我扮鬼声，我唔知佢会唔会嬲啊？听到我咁讲嘢， 梗系唔会啦。阿哲佢个人都好中意玩嘅，佢点会嬲、啊？你又唔系讲埋晒啲甜言蜜语。 咁同你讲咗，我都安乐啲。咪一阵咧，阿哲咧以为有啲咩就唔好啦，系咪？ 佢有咁紧张，我就好啦。翻咗嚟咁耐，我反而觉得佢唔紧唔要咁。系咧。如果你识咗我女朋友几年，系咪都会系咁噶？ 我啊，唉，即系说你望我样啦。 咩啊？ 我唔识答噶呢啲嘢。嗰、那个女仔冇俾咁嘅机会我试啊。 冇听你讲过嘅。 有机会嘅，有机会我就会讲俾你听。 一定系好伤心噶啦，所以你唔想提咧。 系秘密。阿雪就系一个湖，无论我掟几多块石落去，只会沉落底，就连少少嘅水花都撞唔起。佢对我实在太放心，呢信任我觉得有啲讽刺。佢系对我所有嘅暗示都没有任何嘅犹豫同埋奇怪。佢嘅安心系令我越嚟越冇机会。快男朋友会做嘅嘢我都做过啦，但系结果我真系变咗佢嘅好朋友。如果过去嗰大半年系一场戏嘅话，咁我谂呢一场戏嘅剧本一定写得好差。 Hi 阿雪 ，Hi Micky， 喂，你嚟咗做几日咧？觉得点啊？ 几好啊！ 喂，算唔算红仔饼啊？ 唔要啦，多谢。 乜你唔觉得呢度啲人好酷嘅咩？ 一嚟到就已经做嘢，日日都忙到死，都冇乜机会同其他人倾过嘅，所以都冇乜感觉咯。 咁又系，邱生又成日陪住你嘅。 咁系佢请我翻嚟帮佢做嘢噶嘛？咁梗系要对住啦。 但系咧，你哋识开噶嗬？ 系啊，我哋朋友嚟嘅。 男朋友定 fan 先？ 咁你系点分啊？ 床同凳咯。 咁啊，我哋一定系凳啦。 我都估啱噶啦，边有放自己个女人喺身边咁蠢噶？嗱，放住喺身边做嘢，咁啊即系将个天文台摆个头嗰度，想搞嘢都难啦。如果佢系你男朋友啊，真系冇咁蠢啊。 啊，你系帮人哋问啦，定系？ 嗱，我觉得优生 Q 咯，讲明啊，我问下噶咋。就算你是他女朋友啊，我都冇所谓啫，睇下佢揀边个咋嘛。咁当然啦，你唔系就最好啦。咦，优生出嚟啦，优生食红仔饼啊。 唔要啦。 你鍾意食咩啊，我买俾你食啊。 我諗下先啦。 唔怪之落下话而家嘅人飞禽大咬。我諗阿哲身边都会有好多 Micky 咁嘅女仔。选择真系多的是，仲要系飞埋嚟任拣。 喂啊 ，Jane 啊，你有冇 check 到咧？以色列嗰边啲 shipment 咧，系咪慈善咁啊？你见唔见嗰两个犹太客啊？佢咪订咗两幅嗰啲东正教嗰啲画嘅，仲未到喎、啊。佢而家又喺个电话嗰度叽哩咕噜噜紧我、啊。 打咗电话去啦，佢话 check 紧我。 哎呀，你听啦，我费事烦啦，唉。 喂，哦，你等等啊，喺楼下。 OK， 唔该晒。喂。 喂。 喂。点啊？ 你个阿善呢？阿善啊，又打电话嚟啊，话佢老公喺菲律宾嚟咗啊，今晚唔嚟煮饭、啊。佢都唔知有几多个老公嘅，成日都话唔嚟。你啊，叫佢抱啲啦，好心俾啲菲律宾人嘅传统专业精神人睇下嘛。 你咁叻，你同佢讲啦，同我讲冇用㗎喎。 啊，真係啊，佢仲吸我电话添啊。 佢都摆到明唔做啦，咁你打去都冇用㗎啦。 咁你几点走得啊？ 我啊，我今晚唔返去食啦。 主，你 唔早啲讲。 我头先做紧嘢啊嘛。 咁得啦，我落楼下买碗鱼肉食得噶啦，咁啦，拜拜。 好啦，拜拜。落校咧，从来都唔会烦我嘅。佢嘅叻就系叻喺佢实在太知道自己嘅位置。爱我嘅人就会知道，要揾呢啲位其实一啲都唔容易。由我识佢到而家，我哋用另一种方式喺埋一齐生活，佢都用一份尊重嚟接受我。而呢一世，我谂我都会记住佢呢一种宽容嘅美丽。喂，你喺边度打嚟啊？你喺边啊？同我走得噶啦，食完饭先再讲今晚啦。哈，佢都未问起你，你反而问先过佢。系啊，吓，啱啱先打个电话嚟啫嘛。我讲咗唔同佢识啦。 工作始终是会做完的， 就是这一刻已经即刻想起他。我明天就要去上海， 我成日都想起今天在商场那幅大的设计。喂 喂，哎呀，弊啦，乜呢两日打亲电话嚟都揾到你嘅。 哈，你打嚟 office， 我又未走，咁啊，梗系揾到噶啦。 系咧，你几时变得咁事业型噶？ 做乜嘢啊？ 下次冇约你咩？冇咗一齐食姑婆餐咯。算啦，我自己食啦，我食孤独餐。 阿 Sam 咧？ 阿哲咧？ 咁去边度食啊？ 嗱，我带你去间巴，十五分钟之后咧喺尖沙咀，尖沙咀啊地铁站啊恒生银行等啊。 好啦。落霞同阿 Sam 似乎真系有啲事啊，但系答应咗佢之后，我又有啲后悔，因为计落。我已经有两日完全没见过阿哲。 喂，我啊，可不可以吃饭啊？ 我刚刚约了落霞。 哦，咁好啊？ 不是啊，我刚刚约的咋。 今天要去上海的。 去几耐啊？ 三四日。 你而家先讲嘅？ 今日先叫我去啫嘛。系啦，你约咗落霞几点钟啊？ 差唔多要行啦。 你听朝系咪要翻早工啊？ 你可以今晚嚟噶。 咁我要执嘢啊嘛。 唔知点解我哋会讲到咁。阿哲都好似逃避紧，唔讲我哋应该点样去相处。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一定要佢讲先噶，佢越唔讲，我只会越被动。 嗱，我唔系要你就我，我系想问清楚你，唔系你又话我咧唔讲我嘅 schedule 啦。你咪讲咗咯。咁即系等你翻嚟先啦。 不如咁啦，嗱，你同落霞食完饭之后 call 我啦，好冇？ 好。 同阿雪讲电话，好似要步步为营，而佢嘅时间表